锵锵三人行，最近这个哎，王老师经常看看电视剧什么的？ 有看。 哎，还曾经跟我们在这里评论过一些抗战题材的， 不是间谍，反间谍，谍战片 。那这个改编四大名著看不看？ 多少接触一点。 最近新《西游记》看出来吗？很火呀。哎，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啊，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呢，大家要是说不好啊，它收视率还更高。这成了一个，就是说，看这个电视剧啊，有的时候都已经在其次了，聊这个电视剧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娱乐， 甚至都说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做公关的人自己出来骂嘛，在网上，自己拍砖引人注意。 哎，他们有调查说现在啊，在这个门户网站上面聊一个电视剧的聊增加7%的话，它的收视率就能提高1%。都有人 算 出来， 这也可能，因为这个不光电视剧有这个现象了，像那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枪三枪传奇什么玩意儿， 三枪拍案惊奇， 三枪拍案惊奇， 张艺谋那个， 那个就到处都骂，但是他的票房很高， 没错， 可能比这个是金陵十三钗还高，他那个非常高，因为它热闹啊， 那个是热闹，颜色又好，又有什么男， 对，他有小沈阳， 对， 有闫妮儿，是吧？有赵本山， 没错， 他就正是那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文化产品的这个市场效应，和这个文化产品的它这个质量啊之间呢，有时候你很怪这个关系， 真的很怪， 有时候是越好越吸引人，有时候一边骂一边看，你这个他解闷儿吧，或者是可能我只能这么解释。 而这种快餐不是从来就是那从来就是大众市场啊，你做的越糙越能这个就是普及啊， 不是， 更多的人更喜欢这个味儿。你做的太精致了，不就成了小片了吗？ 哎，那不是， 成了文艺片了。 我倒觉得呢，这个美国文化市场还是比较有正气的，不是，基本上说，比如说好莱坞大片， 大片有个大片 的 样子， 阿凡达，基本上这是不错的。 因为好莱坞的烂片呢？您要看见一个烂片也照样能把你气疯了，我跟你说。 对，但它烂片就不挣钱呢。 它不挣钱。 它是符合逻辑的。 对。它这个文化工业比较成熟，它有一套这个。 我是觉得咱们现在中国这文化消费啊面临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过去来说吧，文化咱们首先认为是意识形态， 对， 是对人民的教育。那么现在呢，从官方的文件来说，首先提的是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那文化需要里当然有消费的需要，甚至于你要问老百姓的需要，它首先是消费的需要。他不是说我通过这提高觉悟，通过这个我要学到多少东西，能够再拿上什么文凭，它不是，它是消费的需要。这种消费的需要呢，又直接影响到这个文化生产的从业人员的利益，这可不得了啊。 对， 那么按10%抽的话，那还了得了。 没错， 你比如我们写作的人，一本书，你说我写的烂也罢，我卖了100万份，100万册，我一本书我得3块钱的这个 版税， 300万， 那就是300万嘛。 对。 相反的，我这书别人都说写得好，我就卖了3000册，您怎么办呢？ 对。 所以他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计较啊。就是怎么所谓吸引眼球， 你 先吸引他的眼球再说，因为你眼球要过来你就得交钱。你这个看电视呢，你眼球一过来呢，他收视率就上去了，收视率上去，咱们这儿有统计收视率的，而且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吧， 是吧？ 收集节目的是美国一家公司，帮着咱们，帮着我们伟大祖国来统计这个收视率，而且还挺科学的一套方法。你收视率高了，你就有广告， 对， 就有干嘛？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啊，一种呢特别浅薄化，还有空心化，就挺热闹，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留不下，这种东西越来越多。 这个， 而且甚至我也觉得这个过去这个王。 也讲过啊，说这个言论的这个自由化必将带来言论的这个 贬值。 我现在把您这理论推广一步啊， 推广。 我现在觉得咱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是个所有东西都被摊薄的时候。 对， 比方说我看近些年我看哈演员，我怎么觉得这演技啊一个个也越来越不敢恭维。 对， 好的演员呢，包括作家或者从事各种各样行业的人。 对，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干的事儿太多了。 对，出产量都在增 加，人的这个能量就这么大。 对， 我投聚焦在做一个杯子上，那它就是个绝世精品。 对， 可我要做1000个杯子，那它就是个大陆货。 对， 我那这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对， 所以好像一切都被摊薄。 你这个发现呢太正确了。为什么现在的产品多呀？ 对， 嗯， 量多呀，是不是？ 嗯， 你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影视声像节目、音像节目。有多少我一天在那儿播呀？你得，咱们不是演员了。如果是演员的话，你要又能演红的话，你有多少戏等着你拍呀？ 对。 说出书，过去出一本书容易吗？ 对。 啊，那个一就是49到66到文化大革命，每年出书是大概不到11本，10点几本，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出来了。长篇小说啊， 对， 嗯， 现在长篇小说呢，一年呢出1000部。左右， 哎呦， 加上网上的据说还有2000部，那就是说一年3000部长篇小说。 但是你往往周围去问问，甚至文学圈的朋友， 都不看 ， 但是有人看， 学校人自己都不看， 但是有人看， 有人看，对，而且有 因为网上的长篇小说，您 城市化，比如官场小说，什么这个办公室的这叫什么情场小 青春 小 说、玉女小说， 哎，就多了， 这您都知道， 啊、都已经， 对，我没见过。 它都商业模式化了，而你刚才说的那摊平化用另外一种，就是这个200年前这法国人就看出来了。这个托克维尔就说他当那个经典的那著作叫《美国民主》吧，因为他从法国这么一个老文化精英文化，到了美国来考察以后，他的发现就是说这个文化虽然是民主，它代表了人类的一个前景，但是在文化上它将要变得平庸。这个平庸就因为它实际上是民主之后所有的人都能生产，而且它要为大多数的人生产，这样这个精英就变成了越来越变成少数，而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就把它拉平了。他用的真的还真的是这么一个词儿，就把它拉平了，就是它不会特低也不会太高，最大部分是中间的，是平庸化的。这个你看我们在不仅是产量创作一方，我甚至觉得在受众一方都一样啊。我们的阅读，因为你太多的东西了，最后你都麻木了。你最后接受这种信息过量了之后，其实你鉴赏的这个能力都被消耗到一种很半麻木的一种平庸状态了。 这一个，这又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 嗯 嗯， 就是文化的有些比较经典的产品，包括《西游记》。 对， 这都是很少数的那些文化精英们他们创造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呢并不公正，是吧？ 嗯， 用市场化的说法来说，就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市场，没有真正的市场化。但是毛泽东主席的时候呢，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说，他说这个文艺这东西你长期只是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手里， 没错，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边，所以那时候也有一种民主化的追求。什么追求呢？大跃进的时候人人写诗，我们这县要成为诗歌县， 没错。 我在农村都干过， 那时候 你 写吗？ 我不是，我那时候不是有麻烦吗？ 对， 但是呢我不写，我呢天天呢我要给一个洋官记他的诗，我就找这个羊倌，这个羊倌已经很累了，你想干这 就放羊的， 放羊的， 你要负责把他的诗 记录下来 干什么？ 我就说这个那意思就是，大哥，您死活您说一句诗，要不然我这交 没法交代 没法交代这任务。然后他就啪来了一句诗，一下子把我神提起来。 什么诗？ 我放一群羊。他说我放一群羊。哎呦，我说这个真像 诗 啊！ 我放一群羊， 他有点像那王熙凤，就起那头一夜被风紧，大家说：“哎呀，这头起太好了。” 对， 太没有了！我放一群羊， 就一句， 就一句， 我给编呗，那怎么办呢？ 我放一群羊， 我放 一群羊，挺好。 有的县里呢还定了，就是本县本县要培养10个李白，20个杜甫，这个。 这都是一种好的心，就是文化应该属于大众。 对， 是不是？不是说那时候的名师之一就有这什么月亮像大饼，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感情。 不是， 这个有古风啊。王老师当年这个说《诗经》怎么来，就是朝廷他有这个采诗官呐、啊，到民间就来一句。 采风啊，采风。 咱们先接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放一群羊，你接下来 不是我放一群羊啊，这是一种情况。嗯，现在呢又是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现在手段就不一样了嘛。 对， 你在网上发表嘛，不需要你审查，是不是？除非你这里头有特别和这个国家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禁止的东西有关系，这个咱们那是另外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网上贴上就贴上了，有人看就有人看。点击率好的网上的一个小说点击几百万的当然有啊，比我们这书卖的好啊。 对， 我这书卖几十万册那就不得了了，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成就了。 是， 但是你要是一点击的几百万呢、啊、所以他这个也不得了的呀。 嗯， 可是这个就是建英刚才说的这个，这有时候这民主化呀和质量 对 并不一致。 嗯， 和经典更不一致。 对， 和这个就是说巨大的影响和它的意义，它的文化含量都不一致。 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是说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能吃粗粮吗？就是他们咱就说这大众文艺啊，还不是说什么经典的。你比如说，比如我看这个美国的电视剧，不管是这个越狱啊，还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都铎王朝的那个，拍那个都铎王朝、嗯嗯、包括还有什么大西洋城，这些个电视剧你这也是给老百姓看，这在电视台放的。 对对对，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它是投资啊，当然它是投资巨大。咱们今天中国的这个制片人也是给自己找辙嘛，解释说为什么这个特技做得这么好啊，他说你不能把我们跟美国大片比啊，说为什么做得这么这个比如说演员这个没表情啊，哦，这演员戴上面具以后啊，他这个脸就僵，所以呢他这个表情就没法做啊，然后说我们也没有钱，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做不到那个，希望大家能理解。可是我看来看去，我看最后我不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谁逼着你要拍了呢？ 不是， 就是说要说这什么条件都不具备，为什么要拍呢？ 就很简单，就是圈钱嘛，就拉钱。因为我在大学工作也有类似的现象，不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美国的大学，现在他那个教授，你光是就是说写论文，这很慢的，很苦的。你而且那论文也没多少钱，你顶多是通过论文达到一定标准以后，你能提职，对吧？你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到美国你还有长期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教授作为，你都要通过这个。但是你要真挣钱，你得拿项目，你知道吗？这个这边就是叫拿一个，比如这边都有什么哪个级别的，你要立项，对。比如科学院有什么项目，或者什么教育部的是什么项目，国家什么几级，现在你看那教授的那叫小传吧，什么后边有好多他都不是他的出版物了，他是他做了什么级别的多少多少项目，他拿到了多少钱，有了钱你就可以有助手，有花销，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最后还能评奖。 是 ，这都跟这我跟电影，我觉得电影界也是啊。你一个导演，你没有项目，你不拍。 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遇到这些什么四大名著啊这一类的经典呢、啊嗯，这个它还是影响大。 对， 你比如说我重拍一部这个《西游记》， 嗯， 和你重拍一部大家为人知道的这么一个作品，或者现代人的作品， 那不一样， 那完全就不一样， 对， 是不是？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啊。说再老老实实的按那个经典拍，又拍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产生一种或者是恶搞的倾向，或者是搞什么穿越，是吧？ 对对对。 或者呢就是搞调侃，把原来，或者呢就干脆给他翻过来。其实这种现象啊，你在那你看那赵氏孤儿已经是这样，赵氏孤儿那是大导演。 对， 而且那个拍的也挺成功，我并不是说 你还觉得成功啊？ 我不笼统的说它不成功吧，我。 我不好意思那么说。 陈肇始孤儿， 全国沉默，我觉得最后咱们都知道，因为我比较成熟，所以我就是 真成熟， 我成熟他就成功， 没事， 我一成熟他就成功， 没事没事，说得好说得好， 这个是这个本身呢，并不能说绝对不允许， 嗯， 就看你有没有本领驾驭这个东西， 是， 你如果把它调侃一下，居然能调侃出新意来，让人想半天。也未尝不是一条路子，但是我怕的是咱们这导演吧，就跟那原来那个名著那个高度啊，他差着，本身就差着100公尺呢，是不是？你不要认为说是古代的他没有你灵， 编得好， 没有你编得好，那才错了。你加几句现代的语言，你加几句这个乱开玩笑的东西，那算什么呀？但是有的玩笑是可以开的，是吧？你像这个京剧里的都有 啊，京剧 上来一个小丑，他忽然说两句，哎，这还没报销呢， 对， 底下笑 当代的， 这也有，不是完全没有， 没错。 所以我就说，关键在于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也关键在于你啊。这是这个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语言，你吃透没吃透这个经典？这经典本身您就没看明白， 对， 是不是？这经典本身你就理解不了。比如《红楼梦》，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得了《红楼梦》了？ 对， 是不是？如果人真正理解得了《红楼梦》，他就不会，这个 所以 是发生一些不成熟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忠于不忠于原著，而在于你自个儿有没有先吃透。 对了， 对， 你能吃，能不能驾驭？ 对，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对这真正的文化的精英，对于真正的文化的经典，不妨有一点敬畏，是不是？因为你要李白的诗，您要给恶搞， 对， 您最好就有一点敬畏，是不是？您最好别恶搞。但是有时候我们网上啊也有一些恶搞，是吧？恶搞什么我就不说了。 是， 有时候那个恶搞吧，我看的还真是让你，就是。笑也笑不出来，是哭也哭不出来。 不是这种全民都在做，你看李白那诗，我们女儿他们小学生就是叫什么春眠不洗澡，处处蚊子咬，什么夜来什么大白狼，是怎么着这吓得到处跑，我忘了，反正就是 什么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 这个我那孙子那辈儿的都会， 是， 哎，说是这个说是李白唱歌不要不给钱，让人一脚踢下船，里边唱卡拉 OK 去，然后 天上人间号船， 然后是日照烤鸭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摸摸不是口水直下3000尺，摸摸口袋没有钱。 江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王老师讲的有道理，本来我也是觉得我很宽泛，我这胃口很宽，你怎么弄也我也可以欣赏，但是呢到后来慢慢觉得，我觉得就是说要是有一个导演， 对 你啊，比如说拍三国演义， 哎， 你尽其所能的给我复原了三国时候人们的服装礼仪做派，尽量接近真实了， 嗯， 对， 那么我会感谢你， 嗯， 就是你是老师啊， 对 对， 就像比如有时候我看一个西方拍罗马的电影， 嗯， 不能说罗马就那样，但是你至少知道他是认认真真的尽其所能的给你复原一个罗马，那么你这是营养了，就是我不用看书了，至少就是说这东西，哎，所以你像而且像还有些，你比如说你这种穿越没有什么啊，可是呢有创意非常好，但是问题咱这也不叫创意，咱这叫行活，一招鲜呐，就一大堆啊。这现在广电总局不是一审吗？这好像新的一年这种穿越剧、宫廷剧打住，这一打住，我有时候觉得这都谁投的钱呢？这多少几百、恨不得几百上千集，这就白 全打 玩 了，对啊，是。 不是他这个是这样，咱们呢对这文艺啊比较认真。是吧？我那个在春晚上啊，就我就看到有节目啊批评这个穿越的， 说你一穿越我们都以为是真的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呢一般不至于， 对， 你穿越了就认为那个是真的了，那只能证明 在 咱这儿推缺心眼儿，是不是？您要是您比如说看关于这个东汉三国这个魏晋这个历史，您不去看，不好好学历史，您去看穿越剧，那您不是自找吗？你不及格，你考不上大学，那都是活该的事儿嘛。 对， 所以我确实倒不是这个，但是外国呀也有恶搞的， 我看很多， 我看过一部英国人拍的福尔摩斯的片子，把福尔摩斯完全写成一个骗子。一个流氓，一个骗子，就也有这样的骗子， 也行。 但是这骗子他也不受欢迎。 嗯， 问题不在于他，因为他没有，不在于你怎么处理这个题材，而在于你能不能拿出点货色来。 没错， 比如这里您有点见解，有点感觉，有点人生的这个五味儿，是吧？苦辣酸甜。您这些东西都没有，您就光故意恶搞，那就跟骂人一样。 尤其是恶搞， 福尔摩斯是流氓，福尔摩斯是骗子，化生是混蛋，你说那干嘛呀？ 尤其是对经典，因为它的高度已经在那儿了。 对了， 你要自己没有点分量的话，你得有。前两年有一个《纽约客》的作家，按说《纽约客》这种精英杂志，他一个写手出来，应该是有这个就是高低的这个。鉴别力吧。结果他恶搞谁呢？他恶搞那个奥斯丁，就奥斯丁，而且是奥斯丁的经典的这种《傲慢与偏见》。 对， 他写一个就像一个吸血鬼版奥斯丁， 是。 然后别人就最后遭到的是一片嘲笑，然后他是想赚点钱呀，打眼球，而且这种他觉得肯定是青年人爱看。看奥斯丁那种老版的，这有什么？反正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他想出位就这么出，但是其实就完全。 你包括原来周星驰，他等于他弄这个大闹天，孙悟空哈。哎，我觉得他弄的能逗我乐，他就是有香港一种无厘头的文化。 无厘头。 可是你跟着来的一大堆啊，品质就没有那么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